久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一句亲亲啊亲亲，天空再没有你的星星，亲亲啊亲亲，在这空虚的漫漫夜里，让人想到了多少由于种种原因而异地而恋的情人呢。这首歌曲表达了对异地恋的恋人的相思之情，再加上韩宝仪那动人的歌喉，有多少人泪流满面呢。这就是来自于韩宝仪的相思的滋味。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，听到凤飞飞的歌曲爱不完的你。 谁会料到尽头那阵风雨

坐白云，花瓣飘落下又生根，命运敲定了要这么发生。讲不开可否不再用含蓄的口吻，习惯无常才会庆幸。讲真天涯途上谁是下山即是怎么分，流水很清楚释放这个责任，真的身份不过送运，这趟旅行若算开心亦是无负这一生。水点蒸发变做白云，花瓣飘落下又生根，淡淡交回过各不留下印。但是经历过最温柔共振。 人生有三种最好的状态，不期而遇，不言而遇，不药而愈。能将一个备胎的独白写得如此文艺，也就是这首歌落花流水了吧。能够淡然面对分离有缘无分的两个人得有多大的心脏呢？就好像明明知道无法在一起，心里苦也不说出口的爱。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，听到许茹芸我绝对不说我爱你。 让你感觉我是如此

难道怪罪谁没有更爱善的祝福？我没有为你伤春悲秋，不配有憾事。你没有共我踏过万里，不休剧情延续故事。头发被染上着凉亦错在我幼稚，应快活像个天使。有没有运气再扮日子人同意，心灰得极可耻，心伤得无新意，那一线眼泪欠大志。 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一你相伴。